我好想你，几万个日夜，想得快疯了。 吃完饭各回各班，走到一半下起雨来。 啊，真的下雨啊？天气预报果然不准。 雨不大，他们小跑着回班级。何峰记得李去的座位，坐下趴在桌上，才从他身体里出来。李去醒来，头晕乎乎的，胸口胀痛，记忆有些错乱。他站了起来，险些栽倒，扶着桌子往外走。 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上哪儿去？ 去吃饭。 你不是刚回来吗？ 李去没听见似的，摆了下手，走出班里。季彤趴在桌上睡了个午觉，一觉睡到了下午上课，还是甘婷将他唤醒的。他又做梦了，梦到一个领着白狼的少年，个子很高，宽肩窄腰，可梦里的他怎么也看不清少年的面庞。季彤在本子上写了两个字，然后看着他发愣，忽然问甘婷：阿芝是谁？ 什么值不值得啊？你梦游呢？ 季彤敲了敲脑袋，不去想了。晚自习放学，季彤独自走出校门，还未走远被人拉拽，带进了一个荒弃的小院子。到处都是高高的杂草，墙与树间连着硕大的蜘蛛网，粘着几只伏笔的昆虫尸体。墙边的破柜子上放了两个手电筒，光束直射着跪在院中央的李屈。他低着头，光是一个背影就让人觉得压抑。院内有四五个人，又或是五六个，为首的是张新蕊。他不该受此牵连，都是因为帮了自己，季彤心里觉得万分愧疚。 你们放了他。 张新蕊蹲在一摞废砖上，手里夹根烟，吊儿郎当地吸着。 就不放，你能怎样？ 张新蕊跳下来，走到李屈跟前，一把薅住他的短发，让他的脸露出来。 哟，瞧瞧，大英雄，你的小美人来了。 手电筒的光照着他的脸，李屈眼角带血，被光刺得睁不开。张新蕊又看向季彤。 过来啊。 季彤被黄毛推到他跟前，他挣脱不开，被按倒在地上。张新蕊拍了拍李屈的脸。 吱声啊，哑巴了呀，我气得没打你的嘴啊。 李屈被迫看了季彤一眼。 我不认识他，放了我吧。 季彤怔了。何峰去城西开会，一开就是一晚上，会议结束，算算时间，季彤应该已经到家了。他直接去了他家里，却没有看到人。何峰在梯口等了会儿，11点，他还是没回来。何峰怕他路上出事儿，便沿着来回学校的路寻了过去，学校早就空了。何峰到教室转了圈，还是不见人，出去随手抓了个鬼。 看见季彤了吗？ 不知道，没看见。 问了好几个鬼，依旧没消息。这一下何峰急了。李去实在不抗揍，这些人没怎么下重手，也就是踢几下打两拳，他便躺在地上起不来了。他们没有对季彤动粗，今天主要是奔着李去来，抓了季彤只是让他看着这货的怂样。季彤是个安静的人，极少吵闹，平时大点声说话已经不得了，可看着他们如此侮辱李屈，他急得没办法，不停地央求： 你们放了他吧，别打他了。 呜呜呜的声音像颗想破土的种子被一脚摁在泥里，扎得更深。黄毛按住季彤，一边吆喝一边笑着朝红毛比划，手下不经意松懈了，季彤乘机挣脱，扯掉嘴上的胶带向李屈扑过去，虽力量绵薄，却还是想护他一护。可是还未到跟前，他就如小鸡崽子一般被拧到了一边去。 冲什么冲？ 找死啊！ 你们冲我来！ 何峰立在屋顶，感应到季彤，猛地回头，他速度极快，快到季彤的回音还未消失，便出现在上空。刹那，院里狂风大作，蜘蛛网被吹破，树叶从梢上扯落，满天飞着。一阵细灰迷眼，张新蕊揉了揉眼睛，骂了句：“ 妈的，哪儿来的鬼风？” 还真被他骂准了，鬼风。众人谈笑遮脸之际，李屈于狂风乱叶中起身，双眼带着腾腾的杀气，快要用目光将众人撕碎。 妈的！ 黄毛见他起身，上去脚踹他的膝盖。李屈侧身敏捷地躲过，下一秒摁住他的肩，将人翻折过去，一拳打出去三四米远。